哈利路亚，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哈。这个刚刚听到我们的这个张姐还有牧师的分享哈，讲到这段时间的这个地震，还有这个台风，实在是让我们看到了哈，实在是觉得说哇，这个求神怜悯，求神怜悯这个地方，求神怜悯美国这个地方，感谢主。我相信这些事情会震动这些地方，震动佛罗里达、德州，震动墨西哥。末世到了，更多的地方会有许许多多的被震动。我们看到耶稣在福音书里面有告诉我们说，将来末世到的时候，有各样的事情会发生，地震、灾荒，各个事情都可以震动人心。可是我相信，我们这里有一群神所爱的儿女。也就是我今天想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有一群神所兴起的这个大能的军队，在我们的里面，每一个勇士里面、战士里面，有一个不被震动的国，就是我们耶稣基督的国度。感谢主，哈利路亚！让我们能够在这些事情上面，让我们看到哇，虽然这个世界还在恶者的权柄之下，我们看到在这个。圣经里面有讲到，在现在这个时代，撒旦恶者还在控制这个世界。感谢主，可是我们的耶稣是我们的元帅，他带领我们要得胜再得胜。我记得我上次来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我说我在这个 downtown 的路上看到了一个这个广告，是不是？讲到说这个环境的改变这些事情哈。那这个礼拜我开了另外一条路。这个在塞车的时候，我又下去开了一条这个 local 的路哈，这个 highway 太 freeway 太拥挤了。那我在这个路上又看到了一个招牌，感谢主。那这个招牌是怎么说？他说呢，快乐不在乎你拥有的多，而是在于你计较的少。感谢主。如果说你要快乐的话，不是说哇，你要拥有很多的财富，很多的什么资源会让你感到快乐，而是在于你是不是计较的能够很少。感谢主。那当我在看到这个标语的时候，我思想了一下，我说是的，主啊，我们看到这么多事情在发生，我们好像看到许许多多的人这个家被毁坏，要迁离，遇到攻击，好像被打败的人一样。今天神要带领我们得胜，我们如何能够在属灵的事上，我们能够得胜再得胜呢？不在于说我们自己拥有的力量有多大，你拥有的这个权柄有多大，你拥有的 resource 有多大，而是在于你自己在神的面前有多渺小，你有多么的愿意能够让神来使用，让神能够在你的身上才能够彰显他的荣耀。感谢主。我想我这么几年来，我到丰收教会大概有几年，转眼也是大概有几年的时间了吧，两年的时间。感谢主，每一次我开车要来丰收的路上，神就很感动我，神就很感动我说，神要在这里兴起一个大能的军队。这个神的话一直感动我的心，一直到如今，一直到现在。当我今天进到这个教会的时候，看到上面的这个赞美敬拜团在练习，我看到了一群神要兴起的敬拜的大军。不是说他们的人数很多，或者说他们的声音很大声，唱得很好很准，而是我看到他们怎么样，有一颗合一的心，一起在这里来敬拜神，把荣耀归给神。这是神所喜悦的大军，大能的军队，再次印证了神对我的感动，说是的，感谢主。待会我们将要分享的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神使用这个士师所兴起的这个大能的军队，人数不多，跟着敌人的数量来比，到最后他们出去征战的这些数量，跟在敌这个在他们附近安营的这个敌人根本不成比例，根本不成比例，400-1啊，300人去抵挡135,000人，怎么打？怎么打？感谢主。可是神说他们这300人是一群大能的军队。神兴起的这300人打败了135,000人的这么庞大的军队，他的秘诀在哪里了？感谢主。我们就用接下来的经文，我跟弟兄姐妹来分享。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经文出于士师记的第七章一到七节。对不起哈，我这个英文的部分哈，我那个这个经文我这个不对哈，不对，所以感谢主，还好这个我们的宋弟兄他发现了哈，赶快帮我这个把那段经文移掉，因为我是用上次这个在丰收分享那个血肉的妇人那篇信息的英文还留在上面，我忘记改掉了哈，所以谢谢宋弟兄帮我发现，所以因此我们这就没有英文版哈，那我们就请这个英文的姐妹他们Gloria 还有讲英文哦，有哦，感谢主，哈利路亚，哇，太好了。好，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哈，士师记的第七章第一节，耶路巴利就是基甸，他和一切随跟随的人早晨起来，在哈律泉旁安营，米甸营在他们北边的平原，靠近摩利冈。耶和华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告说，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于是有22,000人回去，只剩下10,000。耶和华对基甸说，人还是过多，你要带他们下到水旁，我好在那里为你试试他们。我指点谁说这人可以同你去，他就可以同你去，我指点谁说这人不可同你去，他就不可同你去。基甸就带他们下到水旁，耶和华对基甸说，凡用舌头舔水像狗舔的，要使他单站在一处，凡跪下喝水的也要使他单站在一处。那手捧着甜水的有300人，其余的都跪下喝水。耶和华对基甸说，我要用这甜水的300人拯救你们，将米甸人交在你手中，其余的人都可以各归各处去。 Amen。 这里我们看到这个神借着基甸要兴起一个军队来征战。那第一节讲到说耶路巴利就是基甸，弟兄姐妹，耶路巴利在这个圣经里面所讲到这个的意思，我们可以回到士师记的第六章，他讲到耶路巴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拆毁那个巴利偶像的人，拆毁巴利偶像的人。我们知道士师记的背景是怎么样的，就是在约书亚他死了之后，以色列的百姓离开了神，他们拜偶像，他们没有将听从神的命令，将这个他们所占领的那个迦南地的一些这个迦南人一些外邦人除去，因此呢，在那里就以色列人跟外邦人在那里一起生活呢，以色列人离开了神，就开始拜这个当时的偶像，那个外邦人的偶像巴利这个偶像。那这个神呢就对这个以色列人要试炼他们，他们不敬畏神，因此神就兴起了一些恶人，这些仇敌呢像米甸人亚玛利这些人就来攻击这个以色列人。那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没有王，神为了要怜悯以色列人的祷告的寻求呢，就向他为他们兴起了一个一个的 judges， 就是这些士师，这个基甸也是神兴起的一个士师。那基甸呢当时是什么样的状况？当时他也是跟这一群以色列人，他是属于这个马拿西支派的一个小子。那神的话临到他了，说要他带领以色列人来征战。基甸那个时候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们发现他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光景之下呢？在这里我们看一下他的处境是什么情形。在第六章士师记第六章那里讲到，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7年。以色列人一直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神兴起一个士师带领他们回转归向神，之后他们又行了耶和华眼中所看的事，因此神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7年。那在这个第三节那里说，当以色列人每逢撒种之后，他们耕种撒种要收割，这时候米甸人亚玛利人还有一些东方的一些恶人就来攻打他们，把他们的食物这些耕种的收割的结果全部的怎么样拿走，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任何的食物，牛羊驴什么都没有留下。 以色列人他们什么情形呢？他们在因为这个缘故呢，他们极其的穷乏，他们在穷困当中，他们呼求耶和华。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也是有这样的这个情况呢？在我们的光景当中，我们是不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汲汲营营，我们赚取这个我们日常的面包、食物，甚至金钱。可是当攻击一来，仇敌一来，这些东西完什么一下子就怎么样消失，烟消云散。我们看到在佛罗里达东岸的那些在这个灾难当中的人，哇，他们的损失是非常的大，他们辛苦了一辈子，就这样子就没有了。墨西哥一震动，地震完全就没有了。我自己在过去的这个几年，十几年前，我也跟弟兄姐妹可能有分享过，我们那时候我们的生活还很富裕，在这个我父亲是一个这个经营这个建筑的这个行业，他赚很多的钱啊，我们在他的这个经营的这个事业之下，我们每天的生活非常的充裕，非常的充裕。可是呢，我们那个时候是一个拜偶像的家，初一十五我要到台湾的这个庙里面去跟这个我所拜的这个偶像，所谓的干爹，就是我们被献成这个干儿子，去跟他们拜拜，然后去还愿，说谢谢你这样保守我的生活，我的健康，还有爸爸的事业。我们是活在那样的光景下，风浪一来，在1996年、97年那个时候，哇，风浪一来，整个把我父亲的事业就这样吹倒了，从很富有变成什么样，极为穷乏，非常的贫困，常常有这些恶人，因为我们欠下了许多债，到我们家里来拿着枪要逼着我们还债，整天我们就活在这个恐惧当中，如同这个基甸的光景一样。那些以色列人在他们周围安营的总共加一加有135,000人围着他们，逼迫他们，这个忧虑压力是每一天的，无时无刻的。在那时候我们的压力非常大，我们所赚取的这个每个月好不容易留下了一点金钱，我的妻子跟我赚了一点的钱，有一些 saving， 家里的电话一来说明天有人要来讨债，马上我们就要把这一堆积蓄就送回家里去。我太太的积蓄，她的嫁妆、金饰、首饰、银饰，什么东西在这一件事情当中全部的怎么样当掉，全部都为家里还债，看起来好像非常的悲惨，如同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的光景一样。可是感谢主，在这个时候我的父母他们呼求耶和华，他们寻求神，这是他们做对的一件事情，最宝贵的一件事情。他们因着我跟我妻子的信仰，他们开始呼求耶和华，他们祷告，在他们70岁的时候祷告神，神应允他们，给他们平安，借着神在我们身上的爱触摸到他们。因此呢，虽然这些世上的东西他们没有了，可是他们得到了天上的财宝，他们得到了最大的奖赏。之后在这十几年的过程当中，我们一直在处理他们的债务，可是感谢主，当我们在处理他们的债务在还清的时候，我们也在将他们的这个罪债借着耶稣基督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来处理掉。感谢主，他们的生命开始有了耶稣，他们相信了神，他们的这个生活过得非常的丰盛，非常的富裕，他们的心里蛮有喜乐，蛮有平安。我记得在我之后遇到了一些难处的当中，我父亲讲了一句话，他常常跟我讲一句话，很简单，他现在已经88岁了，当我遇到难处的时候，我父亲就跟我说，不要怕，只要信，不要怕，只要信， Don't be afraid, fear not, just believe。 这句话一直跟随着我，感谢主，这是神给我爸爸的最大的财宝。哈利路亚！我们在难处当中，我们在患难逼迫当中，我们是不是要来求告耶和华呢？是不是要来求告耶和华？感谢主！ 神听从了以色列人的祷告，神回应了以色列人的呼求，为他们兴起了一个祭司，叫做基甸。那个时候神要呼召基甸的时候，他在做什么？我们看到他那个时候他在酒榨里在打麦。圣经里面四世纪第六章那里说，当神的话临到基甸的时候，说基甸，我要使用你来拯救以色列人。那个时候他在哪里？他躲在一个酒榨里面，在那边打那个麦子，他们收成的麦子，在那里打。他不敢在外面打，因为什么呀？米甸人一看到就来夺取，是不是？所以他躲在一个酒榨里面打。我们看到圣经怎么记载，他说约哈斯的儿子基甸正在酒榨里那里打麦子，为要防备米甸人。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大能的勇士，耶和华与你同在。这个时候基甸正在酒榨里打麦，他听到这句话，他的反应是什么呢？他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他说，哦，神啊， God, are you kidding me? 我是最小的，我什么能力都没有，我又贫穷，我什么都没有，我怎么能够拯救以色列人呢？可是神怎么说？神说，你是大能的勇士。他那个时候哪是一个大能的勇士？他拿着这个铲子在那边打麦子，像是一个大能的勇士吗？一点都不像。可是神看到他的里面有一个大能勇士的这个能力，神相信他。虽然有时候我们自己看着我们自己好像不配，好像一个被打败的这个一个这个失败的人一样，在逆境当中什么都不顺，跟着甚至外邦人还没有信主的人，没有信耶稣的人，他们的事情比我们顺利，他们生活过得比我们好。我们怎么有这些能力去打这些以色列人呢？我们怎么征战呢？基甸这样跟耶和华说，可是神说，耶和华会与你同在，神会与你同在。弟兄姐妹，基甸神喜悦这样的器皿，当他发现他承认他自己的软弱，他的微小，他不配，神的能力在他的身上就能够彰显到神的荣耀是何等的大。神今天要在我们当中兴起这样大能的战士，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我们自己的麦场，是不是？我们自己都在打麦，有的人做农夫，有的做工程师，有的是 businessman， 有的在经营餐厅，我们都在那里每天的打着麦子。可是感谢主，神今天选召我们到这里来成为一个基督徒，神不止让我们的生命就停留在那里而已，神对我们有更高的旨意，他要给我们一个更好的场合，从麦场到战场，神要给我们一个战场，让我们在那里能够为神来征战，能够得着这些世上的灵魂。弟兄姐妹，这个战场不一定说哇，好像我们想的很大，是在国内，在欧洲，在世界各个地方宣教，那样是感谢主，神如果有给我们这样的负担，我们带着这样的能力，我们去为神做见证。这个战场不只是宣教的合场，很可能也是在你的家里面。我说你的家不是指每天这个口角的争吵架哈，打仗一样，夫妻这个对这个对立哈，孩子这个紧张的关系。No， 不是这个战场，是一个你能够在家里为神征战，为你的家里的灵魂、孩子的得救、夫妻的关系、亲子的关系、跟主的关系，在那里跟仇敌征战的一个场合。弟兄姐妹，你愿意为神站起来，带领这个家里，甚至带领你的教会，带领这个丰收这个地方 Pomona 这个地方来为神征战吗？来一起来为神来得着那个灵魂吗？来如同基甸一样，神使用他来拯救以色列人，我们愿意吗？基甸他愿意了。我们每一个人愿意从你的麦场出来吗？来为神来一起征战。当基甸愿意的时候，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的身上。当基甸吹角，一吹角， 亚比以谢族都聚集来跟随他，还有其他的各个族也来跟随他。在这个时候，基甸聚集了多少人？聚集了32000人。哇，这么庞大的军队，从一个在酒榨里打麦子的小子，神的灵降在他的身上，他一吹角，有32000人来跟随他。你相信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是何等的大吗？你相信吗？我相信，我也相信我们在这里的每位弟兄姐妹，神都对我们有极大的旨意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能够抓着神的应许，我们为神来征战。当我在经历非常大的难处的时候，在服事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极大的挑战、极大的攻击的时候，我寻求神，主啊，我是一个小子，你要差派我出去宣教、去传福音，今天能够站在讲台上来讲神的话语，这是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过去呢，我只要对着几个人讲话，我身体就开始发抖、紧张、流汗，脸色怎么样？苍白，不能想象。我感谢主神的恩典在我的身上，让我能够今天能够对着这个向着这个我们的家人、弟兄姐妹来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站在这个地方，以前是不可能的事情。神说你要出去宣教，你要到法国，要到中国，中国去宣教，对那些在中国非常追求的神的那些兴起的那些领袖，在那边有特别的追求的聚会，神说你要到那个地方去。当这样的呼召临到我的时候，我吓到怎么样？像基甸一样躲在酒榨里面打什么电动玩具啊？这我孩子有那个电动玩具，知道？我就整天躲在那边哈，在希望从那边得到释放啊，真是吓到那个样子啊！所以当我现在我的孩子在开始这个紧张的时候，有考试有压力的时候，在一些玩一些这个 video game 哈，我让他释放一下哈，因为过去你的 daddy 也是这样哈，感谢主。可是当神的临到他的时候，神就会兴起他做大事。感谢主，当我经历很大的征战的时候，向神来呼求，主啊，求你帮助我。那个难处是非常的大，可是神真的是怜悯我。当我们这样子来靠近神，来寻求神的时候，亲近神，神又亲近你。如同圣经所讲的，在一次的这个神给我一个很大、很清楚、很安慰的一个异梦，我相信在这里也过去跟弟兄姐妹分享过，神亲自对我显现。而且将用他的什么样两个大拇指来擦干我的眼泪。在梦里面，那个时候我以为我在做梦，结果当我醒来的时候，我的妻子看着说，你的眼睛怎么 流眼泪，而且你还在颤抖，你在哭泣，你发生了什么事？感谢主，在那个时候神用他两个很清楚的大拇指将我的眼泪擦去，安慰了我的心。神告诉我说，以后你如果经历许多的难处，甚至让你掉泪，让你惊慌害怕的时候，你记得我会来擦干你的眼泪。今天神借着基甸要来擦干以色列的人的眼泪，神的灵降在基甸的身上，他就吹角，基甸愿意，我们愿意吗？你相信我们的神是何等的伟大吗？他与你同在，他的灵与你同在的时候，你在神，你凡事都能。感谢主，愿神激励我们，愿神来祝福我们。他将基甸从打麦场带到了战场，来为神来征战。感谢主，刚刚我们提到说，基甸在这时候他已经聚集了32000人。圣经怎么说呢？刚刚读到的第一节到第七节那里说，神告诉基甸说，我不能将米甸人在这个时候交在你的手里，因为你的人过多。因此神说，当你的人过多的时候，如果打了胜仗，这些人会说是我们人手做的。可是你如果是基甸，你想一想，当我才召集了，虽然说召集了32000人，可是面对的是135000人，神啊，怎么会人数会多？我们怎么可能打得胜仗呢？神已经告诉他说，你已经会打胜仗，是不是？神已经要把米甸人交在你的手里了，你相信吗？你相信吗？今天神已经将仇敌踩在他的脚凳下，仇敌对我们没有任何的权势，对我们的家、对我们的教会、对我们所处的社区环境，甚至对我自己这个人没有任何的权势。你有向信心宣告吗？ 神已经得胜了，神已经带着迦勒，当迦勒要去攻打那个迦南地，进迦南地的时候，所有十二个支派的人都害怕，十个支派都害怕，首领都害怕，只有两个支派的首领，就是约书亚跟迦勒，他们说我们的神已经在前面为我们征战，已经得胜了，我们只是去收取这个成果而已。你相信神已经在你的生命中得胜了吗？我们相信，我们相信神说，我这个时候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你的手里。因此神使用了一个非常奇妙的方式，他告诉这个基甸说，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回去回基列山回去，删去胆怯害怕的。基甸这样一讲，多少人走了？圣经里面讲到22000人都走了，三分之二的人离开了，他们是惧怕胆怯的。感谢主，这是神的恩典。如果这个22000人不是在这个时候走，而是在打仗的时候走，我想那个时候带走的不止22000人，可能32000人全走，包括我自己在内，我都跑了。当在打仗的时候，看到所有人都往后跑的时候，你会不会怕？会，是不是？感谢主，这是神的恩典。神删去了这些胆怯害怕的，可是这些人有没有用？有用。神在他们的身上有计划。感谢主，这是神的智慧。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22000人离开。再来，神还用了一种方式，他说怎么样？他说像狗舔水的，哦，用手捧着水来这个喝水的，用舌头舔水的，这些人可以留下。这样一讲，多少人走了？剩下10000人，9700人就这样就离开了。因为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是跪在地上喝水的，跪在地上，跪在，甚至有些跪在这个河里面的，双脚双膝跪着，整个人浸在里面喝水。这个喝水法跟用手捧水起来，舌头舔水的方式有什么差别呢？我们可以思想一下，如果我们有养狗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狗吃东西，狗在喝水的时候，他们的表情是怎么样的？我相信好像没有狗说喝水的时候会趴着，或者说躺着、蹲着、侧着喝吧，他们应该是站着，是不是？应该是狗是应该站着，然后用舌头来舔水。可是当在喝水的时候，它的耳朵应该是竖起来的，是不是？然后它的眼睛应该是什么？很，它是 alert。当有什么样的攻击来的时候，或者说周遭环境有些变化的时候，他警醒，他知道。而且狗是顺服的，狗是不求怎么样自己的喜悦，他只求主人的喜悦，他是没有自己的。神在这里说，他要拣选的是一群像狗的弟兄姐妹。一群像狗的人，在世界，在公司，在很多地方行业上面是不讨人喜悦的，是不是？你像狗一样没有自己，摇摇摆摆，看起来好像非常的不配。在人的眼里，基督徒甚至我们这些人是一群怎么样？好像是一群不配的人在世界上面。可是感谢主，神把我们从粪堆当中拣选起来，本来这么不配该死的人，神拣选我们从粪堆当中，拣选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他君宝贵的儿子女儿，也就是这王子跟公主。弟兄姐妹，我们是何等大的 honor， 能够有这样的位分。在神里面，神看到我们是宝贵的，神看我们是谦卑的，是顺服的。当我们如同像狗一样没有了自己，神要使用我们。如同保罗在罗马书6章那里说，他说这样我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耶稣里当看自己是活的。弟兄姐妹，在世界上面我们好像是死掉的人一样，我们不配，可是向着我们耶稣基督，我们蛮有盼望，我们是活的。神要拣选的是这一群像狗一样喝水的。7章第5节那里说，凡用舌头舔水 像狗舔的要使他单站在一处，凡跪下喝水的也要使他单站在一处。神拣选这样的人，神拣选这300个人分别出来，能够带用300人去征战。弟兄姐妹，我们愿意成为一个像狗一样的这个心态吗？我们愿意把我们的自己放掉吗？我愿意成为卑微，让神在我们的里面能够升高吗？你越谦卑，我们在看到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就越大。感谢主，神的智慧实在是美。神用2个方式就把32000人变成300人。如果是我们来拣选哈，来选这些军队的话，我们可能这个用了许许多多筛选的关口，再怎么筛，筛到最后，可能这一群人还不见得是怎么样，是我们所想要的人，是不是？神只要用2个条件，就把99%的这个人给。这个给删�掉了，剩下1%的人，这一群是他所要用的人。感谢主，神的目的不只是要这些人300人去打仗，神不只是要基甸带领的这群以色列人去征战得胜，神很极大的目的就是到了一个数字300人，这300人不是这个300这个数字有多重要，而是这个300人让以色列人知道说，今天征战能够得胜，不是你们的能力，不是你们打胜的，是我耶和华的手能够拯救你们的。感谢主，弟兄姐妹。所以，当我们很多事情是东西，我们这个不管是我们的这个生活上，或者是我们属灵上，我们个性上面，你发现你一直在失去，一直在失去，一直在被 deal with 很多的难处，一直来攻击你。让你不得不怎么样，越来越谦卑，越来越谦卑的时候，到最后你没有自己的时候，感谢主，神可以使用你来做很大的事情。弟兄姐妹，我相信今天我们能够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当中，不管是在生活上你遇到了这个疾病，甚至极大的病痛当中，我相信神对我们有很大的旨意。昨天晚上有一个牧师在我们的当中分享，这个台南神召会的这个王耀宏牧师，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他这个牧师的见证？有机会的话，可以来听听他分享的见证。昨天他在我们的当中分享，从7点多分享到11点，这个见证在这个4个小时的过程当中，我一直流泪，一直流泪。感谢主，他真的是让我们在我们当中的这些弟兄姐妹哭笑不得啊。因为他的生命的见证让我们看到神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这个牧师他是经历过这个死硬幽谷的人，他身上带有这个第四期的癌症，当医生发现他的时候，他的大肠癌已经扩散到肝，是第4期。第四期代表什么意思？就是宣告他末期已经没有希望了。因此他在这个治疗当中经历了许许多多的难处，化疗12次的化疗，还有手术，每一次的化疗给他所带来的这个苦实在是大，实在是大。可是感谢主，他昨天分享给我们一句话，他说怎么样？他说喜乐是你可以选择的。当他在非常极大的忧伤当中，极大的难处当中，他甚至他的病房是在9楼，他已经要把窗户打开，要从9楼跳下去了。在那个 moment， 神对他说话，他说：“你当了牧师这么久，你救了许许多多这些失丧的灵魂，你也辅导了这么多的在死硬幽谷当中，在流泪谷里面的弟兄姐妹，你帮助他们能够起来。你现在在做什么？”神感动了他，他在那个 moment， 在那里领受神的力量，他重新怎么样得力。我记得他跟我们分享一个非常好的这个非常有趣的事情。他说呢，在这个9楼那个治疗的那个这个癌症治疗的这个病房所有的病人当中，有2个宗教人士，一个宗教人士就是他啊，他是基督教啊，是这个牧师；另外一个呢是喇嘛啊，是喇嘛，就是这个西藏的这个喇嘛。那他们的情况都很类似。那帮他们治疗的这个主治医师呢， 就有一天就来告诉这个牧师说，哎，我发现你们两个人同时在面对治疗、化疗，还有在恢复的过程当中呢，我发现你的神比较怎么样？比较灵 ，OK， 你的神比较大哦，你越来越喜乐，而且恢复的很奇怪、很快、很奇妙。四期的病人在医生眼里看来是没有希望。他在记得他在这个开刀前的一个礼拜，在去市场买菜的时候，那些市场的人看到他说都。对他脸色都不是很好，说下礼拜大概就看不到他了，下礼拜都看不到他。他是在那个光景当中，在那个时候他听到了以后，他就说：“感谢主，我的神比较灵，哦，所以呢，神啊，你要让我战胜这场这个疾病，你要让我在你这个事情上面能够为你做见证。”他这样跟神来祷告，他说：“哦，我的神比这个他们的偶像真的是要灵。”因此呢，他说，他就按着他的这个头啊祷告，因为那个时候他打那个化疗的时候开始会掉什么头发，对不对？那个药剂非常的强，打下去以后他的头发就开始掉。他就在那个时候他就宣告，他的手按着他的头宣告，他说：“神啊，求你帮助我，让我的头发能够长出来，而且呢是长黑色的，这样能够这个主啊，求你怜悯哈，让这个长出来哈，就能够荣耀你的名。”喇嘛哈是没有见证的，为什么？因为他头是光的嘛，他不能长头发，是不是？所以他也不知道到底这个药打下去有没有效，是不是？而且呢，这个也你祷告也不会长出来嘛，是不是？所以这个神就垂听他的祷告，而且他长出来什么？一头乌黑的头发，满满的头发。那感谢主，他有很多很多的经历。那到昨天他跟我们分享的时候，他的这个身体里面的癌症的指数是零点几。我们一般我们的 CFA 还是什么指数，就是癌症的指数，一般我们平均值每一个正常人的话大概是三左右，三以下，三左右哈。可是当你有得到这个病的时候，你会上升。那他曾经上升到600，哦，很高很高，在四期的时候。可是感谢主，神这么的奇妙，神这么奇妙。不是说神要医治他就立刻的就医治好了，没有，他经历了好多的试炼，好多的这个治疗跟手术开刀，可是感谢主，他今天他的指数是零点几，比我们怎么样每个人都低，这是神的恩典，神使用他，因为他谦卑，他依靠神，他像狗一样的样子，被人家放在手术台上，甚至到一个地步他想要自杀，这样的人神都拣选。感谢主，这是神拣选战士的方式。弟兄姐妹，我们呢？他的经历很激励到我们，也帮助我们在这么大的患难当中，我们相信，当我们遇到这么大的患难的时候，神的恩典够我们用。这是我们神拣选一个战士的方式。感谢主，他把我们惧怕的挪去，他把我们的老我挪去。剩下1%的一点点的，我们自己能够为神来使用，这是神超过人的计划，神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这是那个这个，我找到一个网络上面一个图，就在讲这个喝水的状况，神怎么筛选这300人哈，其他的几个人都是趴着蹲着在喝，只有这个士兵他把水捧起来用舌头来舔，而且他的眼睛是很敏锐的哈。这是神需要我们在神里面能够警醒，能够祷告，感谢主。神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在这里让我们看到300个人能够打败135000人，他以少胜多的神迹，这是神的计划。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当这个300人能够打败135000人的时候，他们可以把荣耀归给神，神 deserve, God deserve the credit, 他们能够真正的把荣耀归给神，而不是归给我们自己。300个人要打胜真的是不可能。我们看到是不是有一个很类似的例子，大卫当时要打败哥利亚的时候，神用一个小子，大卫的这个小子能够打败一个巨人。神的原则以小能够胜大，神告诉大卫的方式怎么去打败哥利亚， 很简单，到水里面去找那个五颗石头，用这五颗石头就可以当做你的武器，打败哥利亚这个巨人，可以打败非利士人那么多的武器，这么的兵器，这么多的人，你只要用五颗石头就可以打败他，甚至事实上是一颗吧，是不是？而且，可是这五颗石头有一个条件，就是这五颗是一个光滑的石头，是光滑的石头，在水里面拣选了以后，拣选出来的石头是一个光滑的石头 ，smooth， 不是有棱有角的。有棱有角的石头，大卫不会用。神，大卫所要的是那个光滑的，是一个 smooth， 是一个柔顺的，是一个顺服的石头。弟兄姐妹，神需要的将士的战士是一个光滑的石头，如同我们这里每一个人一样。当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棱有角的时候，神让神来 deal with， 让神来处理我们的棱，处理我们的角，来磨我们，来塑造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神可以合用的器皿，就如同这五颗光滑的石头。大卫他用以小的这个身材，很小的力量，能够打败哥利亚。我们想到约拿，约拿是一个胆怯害怕的人，当神呼召他要去拯救这个对尼尼微这个城讲这个人讲福音的时候，要传讲神的救恩给他们的时候，要来警醒他们的时候，约拿怎么样？跑掉了，是不是？他害怕了，跑掉了。可是感谢主，神最后使用的约拿使整个尼尼微城人悔改，把荣耀归给神。记不记得井旁的妇人？那个时候他犯了许许多的罪，一个妇人他犯了许许多奸淫的罪，可是感谢主，神使用这么卑微的人，这么低贱的人，神遇见了他，神使用他，把他的生命翻转之后，成为一个极大的器皿。他向他的城里面传福音，是不是？整城的人把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以少胜多的神迹，这是神的智慧。神用五饼二鱼喂饱了多少人？五千人。同样的神迹，七饼几条鱼喂饱了四千人。是因为当时的一个小孩子愿意把他妈妈给他的午餐奉献出来给门徒使用，就是这样一个愿意的心，神成就了何等大的这个神迹呢？弟兄姐妹，我们或许觉得说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没有恩赐，我们不会施琴，像我们这个今天这姐妹弹的琴这么的美，感谢主，神使用他带领，还有利用这个我们的赞美敬拜团带领我们有这么好的敬拜。可是感谢主，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有他宝贵的恩赐，我们每一个人只要我们寻求神，一定把恩赐给我们，感谢主，哈利路亚，你相信吗？我相信当我们谦卑的时候说，是的，我们好像什么都没有，求神帮助我们，给我们这个三百人的智慧，三百人的勇气，三百人的恩赐，让我们能够把荣耀归给神。弟兄姐妹，当我们在面临征战的时候，光靠着这个基甸的三百人能够打败十三万五千人，完全靠着神的恩典，神使用软弱的人成为刚强。我们是软弱的人吗？是，我很多时候我自己是一个软弱的人，有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实在是没有能力，没有力量。当我在我的手，以前跟弟兄姐妹分享过的时候，当我的手这个不能动，成为一个残废的人的时候，神怜悯我，让我的这个被砍断的右手，整只被砍断的右手接回去以后，到现在看起来好像什么样正常的一样，是不是？这是神的恩典。神两次医治我的右手，第一次让我能够神经恢复，能够这个自由的运动，能够开始拿起这个鼓棒，能够打鼓，是不是？拿起鞭子，能够在家里可以打什么？打狗哈，不是打小孩，是不是？没有开玩笑哈。就我的右手可以重新恢复这个它的功用，可是在这个恢复当中呢，在这个医治当中呢，神有一件事情他没有做完全，这是我一直在跟神抱怨的事，说主啊，你的医治不是应该是完全的吗？你讲一句话，我的手应该就完全恢复正常，不只是功能，而且里面的神经、疼痛、肌肉这些东西都要恢复，没有，是不是？经过了11年的时间，我的手还是像一个枯干的这个骨头 这个皮包着骨头一样，这么的瘦小，还是是我左手的二分之一的大小。十一年的过程当中，每一天晚上，我的妻子要睡觉前一定要帮我按摩，这个按到这个已经不会有那个疼痛、酸痛那种难过的时候，我才能够入睡。每一天这样子过这样的日子，在十一年的过程当中受到了很多的折磨，特别是在天气转变的时候，哇，那样的疼痛真的是很难去形容，很难受。可是感谢主，神给我的一句话就是他的恩典够我用，他的恩典够我用。保罗身上的刺神没有把他拿掉，神给他的这句话也是你的，我的恩典够你用。神怎么对保罗说呢？这句话成为我很大的安慰啊，这我没有打出来，在哥林多后书的这个12章第9节，那里说他的恩典够我们用，是不是？他的能力要在软弱的人身上显为刚强。弟兄姐妹，我们相信吗？我们相信吗？当我们在极大的难处当中，我们的神他的恩典绝对够我们用，神的军队也远大过我们所能看见的。我们看到当基甸带着这300人去攻打米甸人的时候，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他们在半夜，他们拿着这个瓶子，里面装的这个油，是不是？半夜的时候，到了那个米甸人的营，这个营，这个住的那个扎营的地方，他们一呼喊，然后丢一些这些火把进去的时候，哇！这135000人感觉什么样？好像有大军一起来攻击他们了，那他们就害怕，他们吓到了，他们整个营里面135000人里面的营，就开这个营队里面的这士兵就开始起了冲突，自己打自己，都以为这些人是敌人，他们这个起了内讧，整个大军就这样溃败了。神使用这300个合一的人，如同一人一样来攻打了这些在里面会什么样内斗的、内讧的，有很多老我的，有很多骄傲的，很多好像想要当这个什么。我相信这135000人里面有很多的元帅，对不对？将军哦，什么排长、连长、营长，是不是旅长，甚至什么团长，很多的，有很多这个将领在当中，可是彼此攻打自己，整个大军就溃败了。在这300人去打这些这个敌人的时候，出去了以后，没了多久，他们发现说：“哇，怎么其他的这个部落的那些人，就是当初这些软弱、胆怯、害怕的，还有其他的部落的这些种族的这些这个百姓们。”全部都来加入他们的这个军队，一下他们的300人变成了什么样？我相信圣经里面没有讲说数字有多少，可是一下子变了好几，可能几千几万都有，是不是？感谢主，神的军队远超过我们所看见的。神告诉用这300人，告诉他们说，今天打胜仗并不是你们300人的 credit， 不是只是你们这300人的功劳而已，是怎么样？在前面征战的，还有在后面祷告的。这些人都可以同得什么样奖赏？这是神的计划，我们是带头的。我也相信今天丰收教会要成为一个带头的，这是300人的军队。当神的呼召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愿意出去征战，这样我们就会看到，事实上神更预备了那个大军，有多少的灵魂将来要成为神的大军，在 Pomona 这个地方，在我的家，在我的社区，在各个地方，神将要兴起这样的大军，就是因为我们这300人丰收，今天在这里的这几10个人，我们一个愿意的心，愿意来被神使用。弟兄姐妹，你们愿意吗？让我们能够不要只是在我们自己每天的卖场那里打卖一样，我们愿意来到被神使用，成为一个大能的战士，成为一个大能的军队，来为神来使用。感谢主，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军队当中，我们怎么样？没有 hero。 这是我小孩子他们在打 soccer 的时候，教练很这个强调的一句话， Hero 怎么样 ？Zero， 没有 Hero， 让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零，成为 Zero， 没有自己的老我在我们的里面，没有英雄主义。一个球队里面 ，soccer team 没有英雄主义，只有一个 teamwork。当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 zero 的时候，我们可以从 zero 变成什么样？变成 one。我们将我们的这个荣耀归给在我们当这里的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元帅。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成为一体，成为一个耶稣基督的身体，一起来建造神的教会。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六节那里说：“若有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有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这是一，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一体，成为一人，能够把荣耀归给我们这个单一的我们的元帅，我们的耶稣基督。哈利路亚！我相信神给我的感动不只是一个感觉而已，我相信神给我的看见，看到丰收教会将来是一个神所使用的一个大能的军队，有许许多多的人要来到这个地方，来一起为神，在神的国度来拯救灵魂。感谢主，哈利路亚！我今天的信息就停在这里为止。有一首诗歌，我们一起来敬拜。这个诗歌叫做"我要建立一群大能的子民"。弟兄姐妹，让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向神一个呼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这里每一个神所使用的儿女都是一个大能的子民，能够在这里建立那个赞美的大军，能够建立祷告的大军，能够建立宣教的大军，能够建立一个复兴的大军。感谢主，哈利路亚。 我要建立一群大能之民，一群充满赞美的之民，他们要靠我力来往之民，并要荣耀我宝贵的名。 从头来，我要来， 我要建立一群大能之民，一群充满赞美的之民，他们要靠我力来往之民，并要荣耀我宝贵的名。 主啊，来， 主啊，兴起建立教会，使我们靠你坚固，成为合一你的肢体，在你爱子的国。 主啊，兴起来， 主啊，兴起建立教会，使我们靠你坚固，成为合一你的肢体，在你爱子的国度。 哈利路亚，我们在这里要为我们的亲爱的丰收教会来祷告，也为我们自己的每一个人来祷告。主啊，在这里有一群你大能的子民，我相信你在他们的身上，你有那荣美的旨意。你要在这里兴起一个一个的基甸，兴起一个一个的 judges， 兴起一个一个有能力的士师，能够在他们的家里面，在他们的社区，在主你所给他们的合场战场当中，成为一个大能的战士。主啊，也求你召聚这一群战士，成为一个大能的军队，能够被你所使用。这个丰收军队要成为在这个末世为神征战，能够得灵魂的一个神的军队，神的家，神的百姓。谢谢耶稣垂听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的内心的祷告。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我们一个里面有软弱的，我们害怕的，我们有难处的，有疾病的，如同以色列人这时候的光景一样，好像外面的敌人是一个城墙铁壁一样来压住，乌云遮盖我们，我们实在受不了，我们穷困，我们疲乏。主啊，可是靠着你的灵，你要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如因返老还童。我们不止在我们地上的麦场，主啊，你要提升我们的眼界，让我们能够翱翔在天上，能够用你的眼睛来看你的国度，让我们这个每一个你丰收的子民弟兄姐妹都成为你使用大能的精兵。谢谢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上文传道的信息，感谢主，真的 今天上文传道让我们看到在基甸的时代，你可以坐一下，对不起啊，话筒在我手上的时候就是 dangerous moment， 非常的危险。基甸的时代，自私的时代，以色列人那个时候的时代，四世纪有句话说，以色列人当中没有王，因为他们心中没有王，他们个人任意而行。弟兄姊妹，今天上文弟兄的信息也让我想也让我们在这里许多弟兄姊妹感受到，在美国甚至在教会里面，因为我们心中没有王，我们任意而行，不遵循神的命令，按照自己的意思，以致我们落在敌人的手里被欺压。但是神预备了基甸，神预备了那300个勇士，神在那里做呼召的工作，神呼召了基甸。当基甸还在酒榨里面打麦子的时候，神看到了他的一个心，他在那里预备，他在那里预备自己，他在那里预备粮食，为了他自己，为了他的家人，可能是为了他的邻舍。弟兄姊妹，在丰收教会里面，我看到我们有许多弟兄姊妹开始起来，在那里预备，在那里好好的读经，在那里祷告，在那里呼求。但是神说，今天是我们的日子，就像神呼召基甸的时候一样，虽然我们的惧怕，好像我们这些华人来到美国这个地方，我只是来这里度一个日子，拿一些好处，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或者有一栋房子可以居住，让我的孩子可以进一个名校。但是神在这里呼召在美国的华人，就是你跟我，基督徒丰收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这是基甸的 moment， 要出来，就是上文传道所说的，你我有没有那一个顺服的心，愿意听到神的呼召，愿意来接受这一个呼召，将自己奉献在神的手上。神在那里拣选，神在那里呼召，是不是你？不管你的光景如何，就像基甸，可能是软弱的，甚至他的信心可能还没有那么样大，但是他愿意，神使用了他。今天是我们这些华人走出来的时候，走出那酒榨出来的时候，响应神的呼召。你有没有被装备好？你有没有听到了神的呼召？你有没有听到神说，你就是那大能的勇士？基督徒丰收教会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可以成为大能的勇士，在于我们愿不愿意跨出来，愿不愿意出来，愿不愿意出来征战。我们的神要差派天使天军，他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弟兄姊妹，等一下我邀请你，如果你跟神说，神啊，将那基甸那顺服的心，那一个奉献的心，那一个在神的大能当中不惧怕的心也赐给我，我要出来站在这个时代的破口，站在教会的破口，站在我家里的破口，来守望，来祷告， 来向神来呼求，来寻求神的旨意，让耶稣基督的得胜，让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在我的家，在你的家，在我的孩子当中，在你的孩子当中，在我的公司，我的社区，在这个国家，在面临大灾难之前，有一支基甸的300个人勇士的军队要从基督徒丰收教会被兴起，那是一支大能的军队。如果是你的话，等一下你留下来，我要请上文传道最后为我们做祝福祷告，以后你留下来，我请上文传道为你来为我祷告。神的恩膏，神的能力，那复活的能力，就好像在上文传道他那一个右手上面那一个复活的能力，今天神要临到你的身上。不管你是结病的，你是软弱的，我甚至还处在一个忧郁症，甚至还处在一个困难当中，但是神说你是大能的勇士。如果是你的话，你等一下我们结束以后，你个别来到前面，我们要为你来抹油来祷告，好不好？最后把时间交给三文为我们祝福祷告。 哈利路亚，谢谢你，你的安慰，你的怜悯，甚至你的医治，你那十架的大能就临到我们的当中，给我们一个刚强壮胆的心，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末世愿意为你来站立，让世人看见我们如同镜子一样，看到我们耶稣基督那个荣美，也赐给我们基督徒丰收教会这样属灵的权柄，让你所爱的每一个孩子，他们的话语带有能力，他们到哪里，主啊，他们的恩膏跟着到他们，他们到哪里，主啊，让这个教会是一个能够承受你那大使命的教会。主啊，也愿你的恩典，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那个恩惠，那个超过出人意外的平安，那个够我们用恩典常与我们同在。主啊，哈利路亚，也愿我们天父上帝的那个慈爱每天的环绕我们，让我们没有惧怕，没有难过，没有失望，在你里面满有盼望。也愿那圣灵保惠师与我们一直同在，坚固我们，直到我们见你的面。谢谢主，祝福我们这里你所可爱的百姓们，这群愿意的百姓们，直到我们见你的面，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Amen.